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大匪看天下，昨日录了三节，有一节咧就系台务嚟嘅，咁我哋仍然招募紧一啲男女嘅主持，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如果唔计嘉宾在内，每一个系有$400嘅即系出镜费啦，吓四节计，咁啊，如果有兴趣参与咧，网台嘅运作啊，或者有啲嘢想，但系我哋想揾啲资料性强啲嘅，因为卖经历嘅人咧，即系我哋台咧都相当多下嘅，咁希望大家嚟啦。第二，佢第一件事讲完啦。第二，咁咧就好多网友啦，因为咧我都话啦，我系做港珠澳车牌，其实唔止做港珠澳车牌嘅。是做这个深圳湾莲塘福宝黄冈冇本事，今朝早亦都有一个人咧联络我，有冇办法买到批文攞啲政协位？咁我就如实申报话冇，因为系冇办法就冇办法啦，系咪啊？而即使有办法都好啦，其实花好大嘅气力。咁我哋本身系打开门口做生意，食四方饭，咁我哋照讲啦，因为咧。每一次出啲报纸出啲报道呢，东方日报啦，咁喺几个月之前啦，就话哎呀港珠澳车牌呢就东方咁呢就话炒窿几多几多咁，咁卒之就证实咗又系流料，只不过一间会计师行话帮你办港珠澳车牌，然后收咗你$20,000开一间有限公司，然后做查察。呢、這个就系、是当时的报道手法，咁啊卒之不了了之，跟住咧就大陆咧就又回应啦，哎，我哋严禁炒卖嘅，咁跟住完咗，跟住继续发行啦，咁。前日啊，咁啊《苹果日报》啦，咁我最中意睇苹果噶啦，咁但系都回应下啦，咁佢又出咗篇报道咧，就炒窿啊，窿未强$1,000,000炒到跌到落去$3,600,000咁，咁我咁样讲啦，即系讲翻件事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可以諮詢我都得嘅。港珠澳牌同埋呢啲所謂嘅中港車牌，其實好難回落嘅啲價錢，除非個別人士好等錢使，如果唔係好難回落。點解？第一冇按揭，你真係要揸住現兜兜揸住咁多錢出嚟賣賣。咁如果价钱要你蚀嘅，你唔等钱使，你根本上就唔会卖，冇买卖即系冇升跌，啱唔啱？第二，永远都系一些限量嘅嘢，只系限量嘅嘢，就好难会急速下调嘅。第三，从来。做一個牌，因為港珠澳牌其實佢嗰日嘅描述得好好嘅。買賣牌，第一從來冇見過有$1,000,000，因為唔會有$1,000,000，因為個面粉價冇咁高，點樣炒都未有，因為從來都冇未正式條橋通車，何來有炒到咁高呢？呢個係蘋果嘅問題。 第二正价嚟买卖，而家系45万人民币到50万人民币之间一个牌，唔知道你去到边一阵啦。而家买现牌就系呢个幅度啦，或者所谓指标位啦。点为之指标位呢？就系而家咧，佢真真正正咧就发放咗5000个车牌出嚟，就系已经可以行通到港珠澳车噶啦。即是港珠澳大桥已经做了了，因为之前一早发了了，但条桥一路未通，这些人就是揸住个牌、买了架车又不知几时过，那卒之过啦。另外还有5000-6000个呢就叫指标位，即是好像我手头上都有8个，那就想着做好牌呢，或者开始现在我都会想着下个礼拜二出一次节目正正式式讲的，不过提早点讲啦。所谓指标位就是香港开了一间公司，一般开一间公司多少钱呢？就是8000元，即是我从来没有正式讲过，6000至8000元就开一间空壳的有限公司。而开了一间空壳有限公司呢，跟住你就要大陆叫公证，香港叫查察，就要找律师楼去查察了这间公司是同呢，就是这两个董事和股东的人名，还有是没有其他事做过的，咁就查查。咁而呢间公司係唔使开户口嘅。咁即係话呢10000几蚊呢，无论如何你开间公司做唔做生意都好啦。为咗要做呢个牌，你就一定要有呢间公司嘅，就係14000到啦，全部包埋。即係连埋嗰间公司，嗰间空壳公司、间公司啦。譬如可以去律师楼或者会计师楼买嘅。然后上高呢就要做几重手续嘅。咁第一重手续，香港间公司开咗之后，跟住翻大陆就开一间深圳公司，系全资拥有嘅。呢间香港公司全资拥有嘅，香港公司唔需要开户口嘅。咁啊，即系话由头到尾冇营业。咁而将呢间公司摆咗上大陆之后，咁咧就工商局咧就要排期，因为以前就唔使排期嘅，但系而家开大陆开户系困难嘅。咁仲要有一个当。大陆是有资产的公司做担保，你走去开这个工商银行，不是开这个、工商局的营业执照。咁好啦，跟住佢排期约见你，然后一定要你亲自去。点解呢？因为有人面识别，而家大陆你这个人是董事就是董事，那你亦都可以找人去的。那但是大陆间公司就变成有两个人的，一个叫股东，一个叫法人代表，可以跟香港人是没有关系，亦都可以跟香港人有关系，或者你香港的股东董事做都可以的。那但是一定要那个人亲自到场，人面识别。好了，到他识别了之后呢，他呢就会派个人看下你有没有这间公司的。那即是换句说话呢，你要在深圳开一间公司，方便他来看你是不是有间公司的。那我们同人做牌，我提供了这间公司，即是我间房仔，就好像香港这样，就间房仔。那之前呢，今年4月之前呢，就是不需要的。即是你只要做了个、商业登记营业执照，那就不用做任何事的了。但是四月之后呢，其实呢大陆各方面都收紧了，咁一定有，咁我哋呢就会提供一间公司，亦都有人喺嗰度嘅，因为我哋有20000尺嘅地方啦，咁就间张写字台我嚟做位嘅啫。做完之后，跟住呢佢就俾上高审批，批咗嗰个营业执照之后，跟住你呢就要去银行。咁要预约啦，睇下边间银行做啦，就系银行咧预约咗，咁咧你就可以开银行户口，亦都系因为有人面识别，所以咧如果你系香港人咧做大陆嘅法人代表咧，当日你都要出现嘅，咁而银行亦都要相应开完户口之后，亦都要相应嚟你间公司大陆间公司去望一望嘅。他不是做什么登记，但他要来望一望，即是证明你这间公司存不存在。那么都是这样说，走过样文式，即是文件。那你开了这个银行户口有什么用呢？就是缴税。因为呢港珠澳车牌是缴税，预缴3年10万元的税。那你预缴了这3年10万元税呢，就递上去税局 同埋呢个省公安厅，然后就批呢个牌。而批牌咧，亦都要咧通知香港呢一方面，因为香港实际咧就控制咗所有嘅车嘅流量嘅，即系而家我哋所讲嘅指标位。因为林郑月娥咧后尾嗰五千几个出牌嗰五千几个咧，佢系将禁区纸薅起咗，即系而家我哋呢咁嘅，佢要睇咗，因为呢条桥本身系未能够通车嘅，不过习近平南巡突然间喺一个礼拜里面就通车。而当时的香港政府是不知道，所以有新闻界问是不是通知，他不知道，直到夜晚差不多八点钟才公布，是啊，10月22号通车仪式，跟着稍后10月23号，因为的配套包括澳门的配套、珠海的配套和香港这边的配套还未完善的。而林郑月娥亦都亲自出来讲过，就是现在手头上批了五千个的禁区纸，即是之前批了，另外那些就看那条大桥的流量而逐渐放出禁区纸。所以现在我们做的牌呢就开始排好了，排好的意思就是所有人你来你都要，即是买了这个牌，买了个指标位或者做牌，就是这个数了。咁啊，做呢个数咧，就系你要俾架车我，俾一个主司机我，然后咧我就递上省公安厅，边个先排就先出攞禁区纸，先出到牌。你越后就越迟。咁我相信头尾争个零月啦。就而家做一个港珠澳车牌嘅基本流程就系咁样。咁而有5310个牌咧。即除了这万个就会有5310个牌呢，就是省公安厅呢因为要满足要走这条桥的流量，所以是推出了的。所以呢不会申请不到，因为本身的牌够。第二个面粉价钱永远都是讲了，因为呢有些人问我不怕，老实讲你预缴100,000税，咁仲要报税，你咪预缴嘛，你要报税嘅，大陆都要报税，报税。而呢个牌咧，头嗰五年咧，讲埋听系唔需要报税嘅，因为你预缴三年，实际预先同你报咗五年税。任何嘅中港车牌都系五年期嘅，到第六年就要续噶啦。而港珠澳车牌咧，第六年开始就每一年要报税之余，即系头五年唔使啦，你预缴咗嘛，咪报晒咯。第六年开始就要交10,000税，令到你架车可以继续行落去。呢、这个就系港珠澳车牌基本上嘅手续，买卖都好啦，都系买卖香港公司同大陆公司冇关系，因为大陆间公司就由香港公司持有。咁有啲人传，而家开始传啦，跌到100,000啦。咁可能我出咗呢节节目之后咧，转头有人就会讲啊，跌到10,000缴税，实际做个牌，连埋我哋啲咁嘅所谓中介公司又好，或者我哋自己嘅公司资源做到又好啦，实际都要300,000个外嘅成本去做一个牌。咁而你做一个牌，是做一个牌，做一个牌，这个成本怎样可以跌到10,000呢？包税都要了。第二没有借贷，即是不等钱使，我当投资买的。那如果没有人承接的就租咯，因为这个牌现在陆续都开始放租了。我亦都做节目讲过，由5,000人民币至6,000人民币之间是租这个牌给人搵食的，即是行这条桥或者过澳门赌厅。那现在我们呢下个礼拜二或者礼拜三咧，我哋都会出个网页，就系咧，逢系想租牌、买牌，都会喺呢个网页度做到嘅。咁我就讲啦，14,000港纸加预缴100,000嘅税，另外要工商局指标嘅钱，开户口，深圳开公司，佢落嚟睇，但揾人做担保，实际个面粉价钱就差唔多就係、是、苹果日报卖嗰个价钱，就係、是、做嘅条件。咁好啦，当你做好咗 或者而家我揸住指标啦，做好晒啦，等批号嘅，咁我卖一定系呢个价钱。咁所以我就话买卖就系45万到50万，而家呢个市价。而最巅峰啱啱出第一轮嘅时候，就嗰阵时咧，即系讲紧3个几月前咧，出咗第一批牌，即系而家开始行得嗰啲牌咧，最高峰就炒到60万一个牌，呢个先至系事实嘅全部。而有啲人要做标题党，要出位，要胜，咁我只系同你讲，我哋用一个逻辑判断同埋。用一个，因为实际上冇银行按揭，你做一个牌，基本上一个香港人都好啦，系冇呢个压力嘅，因为真系30多万抌咗咁多钱出嚟，点会跌到10万8万？你话俾我听点样跌咧？而苹果日报卖嘅就系做牌，所以佢半年内一定出到牌。佢后屘写嘅可以睇翻，就系做牌嗰个时间。如果买牌嘅，就你今日俾钱，我听日俾个牌你啦，系咪啊？俾个牌换咗俾你噶啦，送咗俾你。咁呢个当然唔系呢个价钱啦，做牌嘅价钱同卖。咁我做起个牌，代价而沽，执翻十皮嘢，我谂啊，等咗咁耐，咁都应该赚到呢个差额嘅。咁就系我所讲嘅。咁而出面坊间好多人讲，咁我都话啦，我比较实在啲，我就讲嗰件事嘅全部俾你听。咁你哋点样解读，我真係唔知道。咁但係有啲标题党，其实我就唔鍾意做标题党，但係呢原来呢个世界呢就标题党就以为係即係呢股市升到几万点啊好似支飞机咁永不回落嗰啲啊，我唔知道佢点样做。但是我都话啦，做任何嘢基于事实啦。如果你攞咗30多万，现兜兜拎出嚟，冇银行借贷冇剩嘅，又可以租到嘅，租下睇下点先啦，系咪啊？租下睇下点先啦。而租牌嘅基本上就收10万蚊人民币嘅所谓嘅保证金，然后一次过睇你合约点签啦，一次过签收5个半年至1年嘅租金。就是现在租中港车基本上所有不理你什么牌都是这个做法的了。亦都从来未听过中港车牌是曾经是炒窿过或者跌了下来的，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那么特登做这一节节目啦，那么给大家知道究竟港珠澳车牌实际是怎样。个牌系点解？咁我再讲一讲啦，长少少啦。呢个牌，当时嗰、那个即系接受访问《苹果日报》嘅话，佢系睇到个潜力嘅。第一，从来冇车牌系咁平，只有港珠澳。佢实际嘅价钱咁多，个日价好少，变咗咧嗰个力系比较即系向上调嘅力系。会上升得好快。第二是有大陆人会要承接，因为大陆人就不能够买呢个牌嘅，即系买做呢间牌嘅，做呢个牌唔得嘅。咁但系香港澳门人就得，但系佢做咗之后就攞咗呢个牌之后，佢就将呢间公司香港公司卖咗俾大陆人。而呢个牌最主要就系因为佢冇限行，佛山将会限行，而家深圳限行，广州限行。如果你是一个大陆人，在珠江三角洲，尤其大湾区的概念底下，你有这个牌的话，你所有的一线城市都没有限行，即是你24小时都可以出入，不用换车。因为你不是深圳牌，已经在繁忙时间入不到深圳了。在深圳还要抄牌，广州也是，佛山也开始。变咗你最主要嗰几个城市，你可以畅通无阻，所以呢个牌嘅价值喺呢一度。因为而家深圳摇个号都要8万至12万，即系你有权抽签啊，抽个深圳牌都要咁。但系深圳去唔到广州，啱唔啱？东莞嘅车去唔到深圳，限行时间啦，唔系全部时间去唔到。就系而家所讲嘅，点解呢个牌值？第二就系税，一架车。香港买架车入口香港行嘅，如果你系一个做生意嘅人都明白嘅。如果呢度买一架进口车，香港代理又好啦，所有嘅维修香港啦， 同大陸買一架進口車的價錢可能是爭八成，即如果香港是100萬的話，可能大陸就要買180萬。而這個牌不要說保值同埋嗰样嘢，而系因为咁样，好多大陆嘅老板佢就会买呢个牌，方便佢行之余，仲可以买到架靓车而系平咗。呢、這个就系佢嘅特点。第三就系、是、亦都令到好多香港嘅中港车司机能够揾到，因为仲要讲埋嘅呢架车，大陆人。所有的中港车牌大陆人是不可以揸的。那他怎样可以做得到呢？他就要找个香港人有大陆牌的去租你的牌。当然租牌那个人是可以自己揸任何车大陆行走的，只不过租这个牌做主司机，而这个人可以做副司机去第二些车揸车过关都可以。但是主司机这个位置就要给了这一架车做主司机，这个香港人。而家嘅价钱系3000蚊一个月，一年系36000。你唔做嘢，你俾个牌都有36000，好过同政府攞钱，好过同政府攞钱，吓、啊、好过做呢、這个等呢个退休金，啊等呢个全民退休保障，系咪？而佢每3个月呢一架车就要揸落嚟香港一次过冷航，咁咧。通常嚟讲咧，就叫个香港嘅主司机就帮手揸落嚟，或者连审啦。咁额外而家咧就揸一转车落嚟，兜个圈上翻去1000蚊人民币，就系成个嘅操作嚟嘅。如果有啲人为咗去做一啲哗众取宠嘅嘢，我唔介意，但系我都会即系喺而家讲咗实际嘅情形究竟系点样。亦都冇水分，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冇水分，就是我所讲咁样。如果有个人话俾你听，同你做个牌10-20万做到啦，咁你可以恭喜你，咁你啲钱就唔知去咗边度，因为实际上个面粉就系咁多钱。讲到呢一度啦，咁有需要嘅可以联络我嘅，因为我有啲福宝位、福田保税区嘅位可以行全深圳嘅，吓冇大陆车牌。咁、啊、可以24小时过关，咁乘客可以唔落车，咁你可以联络我嘅，咁亦都有深圳湾车牌、莲塘车牌，我哋都做㗎啦，咁详细可以联络我嘅，同市面做嘅价钱同买嘅价钱大概相差50万到啦人民币，咁但个年时间就要长啲，咁你哋可以联络我嘅，咁多谢大家，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